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究竟是讲什么呢？我不讲住了，我亦都今天都不会在这个 Facebook 宣传究竟今天讲什么东西。因为实在太冷门了、因为我估香港人都知啲唔知啲啦，嗱佢哋去旅行啊多，但系實際上個歷史佢哋又唔明嘅。不過 Sandy 就好清楚。 咁啊，陣間我哋先， 你又先講啦。 先啲啲口嗰講嗰個樣，啱咩嚟噶？ 係啦， 即係好簡單 啊！講呢啲咁啊。 好嗱，喂，我哋今日講咩咧？講咩先咧？喂，我哋講講呢個沒有馬英九嘅國民黨何去何從啦？ 咁冇辦法噶，咁你就即係作為一個負責任嘅主席， 系嘛？ 咁安顿咗，即系安顿好嗰啲，即系 安咩顿啫？马英九即系辞咗炮咯，又行 Q 咗去，咪等你哋执咯。 冇安顿， 即系有啲人话佢唔当日辞啊嘛，唔即日辞啊嘛，系咪？ 嗱，当日辞又好，过咗几日辞又好，而家国民党都系个烂摊子啦。 即系不辞不辞都还需辞， 边个上台都扑街。咁我哋而家讲下啦，有咩人会上台咧？ 暫時表態咧，都係啲名不見經傳，可以咁講啊。咁啊，台北市嘅議員咧，有位咧就叫做係 謝坤雲， 唔係謝標今日宣布咗係會嗰個叫做係 陳李新， 李新 係李新， 一個新鮮啲嘅人 啊。李新係一個市議員嚟嘅， 台北市議員。咁佢又即係話要代表，即、就、係、是、要佢嘅參選咧。就有好深層意義嘅、要刺激國民黨咧，就要即係、就是、有識之士要出嚟。 邊一個唔係咁講？我出去選我都咁講噶啦。 佢有個講法，好似話係話佢覺得呢、這個總統係當然變成黨主席呢個嘅黨章係要修改喎。 唔係嗱，當然係啦。即係如果根據現今嘅黨章，而家個黨章第十七條嘅規定咧，就係、是、總統係兼任主席係嘛。咁你辭咗主席之後，係咪應該要辭埋總統咧？咁即係佢提出就話：喂，馬英九，你不如辭總統㗎啦。 應該調翻轉，如果佢無端端辭咗個總統咧、就應該就辭埋個主席，就唔應該話我辭咗個主席就冇埋個總統。 咁嗱，所以就係呢個大家有得 諗。應該調翻轉咧。 咁啊嗱，個問題就係你黨章寫住咧，即係總統同主席係一句位嚟嘅， 一個位嚟㗎嘛。 即係你係呢嚿就等於嗰嚿，你嗰嚿就等於呢嚿。咁好啦，馬英九就係既係中華民國總統，又係。即當 Mr. of course 是一個中國國民黨的主席，咁你而家辭咗主席啦，咁你係仍然係中華民國總統，咁呢個主席位係同你孖生噶嘛？ 冇錯啦，係 嘛？咁你係咪要修改呢個黨章，去將我撤過去咧？ 有辦法啦，退黨咯， 係 啦，啱啦， 係 啦， 叫你退黨。 呢個陳新就話你嗱，一係退黨， 你退黨，李新 一係退黨，一係你又辭總統， 係啦， 一係收黨章，呢三樣嘢。 咁啊，國民黨係傾向咧修改黨章嘅， 係咁梗係收黨章啦，屌大佬，你冇理由 叫總統辭職㗎，唔係因為事關佢係先選咗總統先後做主席啊！ 冇錯。咁但係即係都可笑啦，因為呢個條文咧係馬英九修訂嘅， 同埋唔係好耐嘅啫，唔知兩三年時間嘅啫，都係修改嚇，咁啊即係捉蟲啦嚇啊！即係屌大佬嗰成事諗住啊，總統就兼埋黨主席，好啊，一條鞭落係嘛？屌，原來而家咁啊！ 搞自己啦， 系咁啊，真系捉 重边打屁股啦，呢次真系打死屁股。 咁当然啦，谢坤宏亦都系即系国民党嘅一个即系中生代， 系呢个都 OK 嘅，都几有魄力嘅， 有啲魄力。咁但系咪足以能够领导到中国国民党咧？唔知咁啊，佢系上一次咧，因为攞唔够足够嘅提名， 系 咁咧就 即系嗱，先咁讲，上一届嘅 主席 选举咧，谢坤宏都有出嚟选嘅，咁但系咧佢就 旧年啦，系啦，旧年 系啦，咁佢就攞唔够嗰个党嘅提名，咁所以咧就根本冇资格选啦。咁所以咁而家喂，既然马总统都落埋嚟咯，咁喂写我其实话当年就一对一，咁你而家即系我个对手都落埋台，咁唔系我就边个咧？ 但系好搞笑喎，咁一年前嘅嗰个党主席嘅选举系得马英九一个候选人， 系啊， 但 系 张票又要你吸过嚟， 系啊，系啊，咁你都要有个认受性嘅，都系党员通过嘅。 唔系你都系，因为国民党系一个即系 民主政党， 系啦，民主政党率先系普选嘅， 系嗱我哋嗱又不妨咁讲啦，嗱我哋三个呢度除咗 Sandy 唔系啊之外，我哋三个都党员啦，喂，我哋都有权选主席噶， 冇 错，即系旧年嘅党主席，我哋系有投票权噶，咁所以咧，我哋有投到马英九一票噶，因为。得一個出嚟競選啊嘛，咁我哋梗係要投佢啦。 咁有冇吸你自己先知嘅？你都可以廢票嘅。 咁當然可以廢票。咁如果多一個，我哋可能有得考慮，重新考慮啦。咁但係得即係舊年係得一個。咁今而家咁就馬主席就辭退咗自己黨主席啦。咁啊邊一個出嚟選，我哋暫時唔知啦，因為台面人物都唔太多。 仲未曾因為嗰個選舉嗰個係公佈咧，黨主席嗰個補選嗰個公告仲未出。 係。 咁啊預計咧應該會係12月尾，即系今个月尾就会出炉啦，出炉啦咁就嗱，据所理解咧，就如果海外嘅投票，包括香港啊、澳门啊、美国啊、加拿大等地咧，即系嗰啲分散世界各地嘅党员咧，佢都系有资格投票， 系 咁佢哋咧应该要喺 一月嘅16号 啊，16号之前咧 就寄达翻去中央党部， 咁所以咧佢。時間好緊迫， 係啦， 咁所以咧應該係今個月嘅月尾咧，就要公布。 所以呢段時間到月尾咧，應該係好多人出嚟會試水温啦，係嘛？我有意出嚟説嗱，即係我哋講簡單啲，就有一個連勝文啦，係咪？已經有啲人出嚟就話：，我哋都希望連勝文出嚟選主席咁。 嗱，呢啲就唔係連勝文表態啊， 係啦， 台橋佬， 幾日前已經一個朝頭早啊，講喂連勝文可能出嚟選主席，咁啊烏鴉鬼嘈啊，呢條友撞出嚟咁樣，咁我話哇好似就未收到風氣喎咁樣，嗱咁就即係我頭先所講嘅，可能就有啲人就試水温 嘅， 好先咁樣， 即係大家都拎啲人物出嚟試水温，就睇下個反應點，屌一出嚟就俾人卜傻軍卜瓜咗，咁就無謂啦，係咪？ 咁而家就大家都拎個即係好話唔好聽，攞個菩薩出嚟試下邊個嚟， 有人又叫黃金平出嚟選啦，有人叫連勝文出嚟選啦，咁有啲又叫阿吳敦義出嚟選啦，就總之朱立倫啦，咁即係每一個人都心目中自己一個嘅心目中嘅對象。 冇錯啦，郭龍斌咧， 咁每個人咧都將自己呢個心目中嘅對象就拱出台，睇下個反應先。哇！出嚟屌你900多人搏嘅，冚家產收翻啦，我講下啫，大佬係嘛？咁出嚟，大家都覺得 OK 有反應喎，咁咪順水推舟啦，係嘛？ 我其實參選係。要點樣呢？譬如話宋生，我嗱你又有意啦，我推舉你咁得唔得咧？ 得， 有因為佢又嗱，我 有被選權， 係嘛？我唔知道，我唔知道嗰個提名嗰個方法應該點啊？即係佢攞到幾多個提名咧？ 或者會唔會係咩 level？ 譬如話佢係要黨代表啦、中常委啊，定係 應該唔使，應該唔使， 即係任何 一個黨員。咁但係個問題，喂屌，我哋出嚟選主席，我想出嚟選，我又冇中華民國國籍，我選條毛咩？我選到話我呢個香港嘅海外黨主席，指揮中華民國。在地的中國國民黨，你咪發神經啊，係嘛？即係 咁，即係當就尋日我呢個話題有趣嘛？咁變咗選唔到叫做咩啊？黨主席落 候選人， 落選黨 主席唔係候選人差好遠，係落選人。 競選嗰時咧，你就叫做。即係呢個叫做候選人，選完之後我係落選主席， 落選黨主席。 只要有當選嘅主席，有落選嘅主席，咁我都係落選主席啊！ 只要我都身份高級， 身高高級啦，得諗嘅啫。 咁啊，所以咧，即係嗱呢一場嘅即係主席選戰咧，咁就亦都關乎於國民黨，即係喺未來嗰個世紀改革。里面就担当咩职位？ 嗱，即系起码佢要16个月之后嗰个总统选举，佢必须要肩起重责大任啦。嗱，分分钟， 喂，你家就算我唔知揾个咩水上去啊 ，ABC 呢条友上去之后，喂十六个月之后，总统选举输咗，佢可能都要负责，都要落台嘅、可能一个短命，好短命嘅主席嚟嘅啫。 系都唔一定。 喂，你立委又输埋。總統輸埋，屌你咪你唔落袋啊！ 咁當然啦，即係又可能又再選啦嚇，即係種種機會都，即係種種情況都有機會發生嘅。 即係呢個可能都係短命選擇嚟嘅啫。 所以咧就關鍵啦。咁所以咧即係當宣布咗馬主席辭職之後咧，就有記者立即問朱立倫，因為最高票當選佢， 你有冇意咧？ 咁結果俾朱立倫咧發爛渣。啊！而家呢个时候咧，系要讲改革 啊嘛！我哋讲要讲团结，要反省，要讲改革。你而家咁快嚟问我， 喂，大佬死啫，即系嗰句。 大佬记者梗系要问啦，系咪？你主席悬空一定有个人去挂帅噶嘛？咁你朱立伦即系作为一个即系党里边一个新星，咁写马就梗系到猪噶啦。 好啦，嗱，讲埋即系写马又猪啦吓，咁跟住即系嗱，朱神就即系早两日俾人问啦咁样嘅，咁啊胡志强呢只肥猪胡志强咧亦都俾人问，即系会唔会辞职？ 会唔会出嚟？ 会唔会辞职？会唔会出嚟选主席？咁当然咧，佢就即系话：喂，个个都辞职，党仍然需要好多人去打拼嘅，需要人即系要担起头家嘅，即系意思啫咁讲。咁亦都要咧，即系要去做嘢嘅咁。咁但系选主席咧，暂时未有去谂到呢、這个即系呢个情况咁样，即系党需要更多嘅义工而家去帮手嘅咁。咁即系大家咧都唔敢表态住。 唔解啦，我都话个个而家出嚟试水温咯，系嘛？即系你屌你一出，喂强出头就系俾人搏嘅啫嘛！而家呢个年头，即系呢个叫做啊，边个出头先系边个死噶啦，系咪？ 咁但系 见光死 嗱，似乎个呼声较高嘅咧就系而家代主席吓， 吴敦义啊， 吴敦义 白策义叫做啊，即系呢个叫白策义嗱，即系嗱，我就喺Facebook 就留咗一段说话，就系叫做即系国民党史书证咧，呢个叫做温良恭俭让啊，即系佢净系靠呢几个字嘅啫，咁佢真系冇乜本钱噶啦，咁啊谭志强啊谭炮咧就留咗句咯，佢话嗱最好就选到呢个吴敦义。即系吴敦义又奸 雄， 即系奸咧就对呢个民进党个奸咧就最啱噶啦。咁我唔知啦，因为我对吴敦义嗰个了解又唔系太多啦。咁但系佢个花名叫白贼儿，即系证明呢条友咧真系即系 有计嘅， 有啲奸计嘅。咁但系国民党系咪需要即系将呢个温良恭俭让变成一个奸咧？啊，唔知啊，即系系咪变咗奸嘅国民党会比即系能够同呢个民进党一分高下咧？唔知系嘛？即系但系。我哋睇到即係過去咁多年咧，温良恭俭讓的確撲街嘅，咁你都係衰嘅。 即係嗱，除咗佢之外咧，即係當然另一個即係疑似候選人，咁啊，阿鄧平院長啦，係嘛？鄧平院長亦都有人即係抬舉橋出嚟選啦。咁當然而家大家都係耍緊太極。 但係佢出嚟啊，即係另一個李登輝嘅要喎。 唉，嗱，你黃金平出嚟咧，即係都好大鑊嘅，因為一個藍皮綠骨嘅人去領導國民黨咧，都係嗱，即係我估啦，嗱邊一嗱有兩個人當選咧，一定有個即係國民黨嘅逃亡潮嘅，一個就係黃金平，一個咧就係連勝文，嗱呢兩個人。即係當選中國國民黨黨主席咧，一定有一個同盟潮，即係國民黨肯定裏面有一大扎人走噶啦，就包括我哋呢度唔知有冇人走啦，係嘛？即係肯定有啲人就會離開國民黨啊！屌喂，大佬，即係揾只豬啫，領導國民黨 冇得走噶，因為一日黨員終身黨員。 屌你咁，我要退黨，你咬我咩，大佬？ 冇啊，佢冇退黨嘅中國國民黨。 我唔需要真係 全 唔係咯，失聯又好，我直情係退翻個黨證俾你，我公開撕爛個黨票，或者我公開呢個退黨都得噶嘛，係嘛？咁你即係你 咁呢個係你個人行為啫， 係啦，法律上可能未必有作用， 佢冇作用，但係即係當你， 但係喺我個人嚟講，我已經退咗黨啦嘛，係咪？即係會有咁嘅人嘅。好啦，咁啊，我哋唔講呢啲啦，嚇咁啊，我哋播一段影片先，播完影片翻嚟咧，我哋再講下。喂，嗰去嗰段。这个吕秀莲的一个谈话啊，即是他是不是有人在开 着开着现在正在。 九合一选战后，前副总统吕秀莲上午马上举办了选后情势研讨会，除了谈民进党的未来，更向总统马英九喊话，在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释放前总统陈水扁。吕秀莲强调，已经准备好要在当天动员各县市的当选议员一起去台中监狱探监，展开救扁行动。 我想马总统你从善如流吧，听进我这个话，赶快释放陈水扁，我们给你一个赎罪的开始，不然十二月十号我号召新当选的各级所有的公职人员，请你们集合到台中市议会，这是台中市民进党党团啊，已经答应跟我合办，我们号召大家去救援陈水扁。所以马总统，你最好在十二月四号以前就让阿扁回家。 哇，十二月十号喎， 即系过两日，过两日 啊！睇好嘢啊，等住。 即系各位点睇啊？呢段嘢， 睇好嘢啊！我等住睇好嘢啊！ 睇好嘢啊！ 睇下睇下阿秀莲姐，呢位大嘴巴。 其实香港咧，我觉得系我哋香港做呢个节目咧，太过台湾化，其实冇人知佢边个。 知， 但系对佢唔认识。 吕秀莲， 喂，好人嚟噶， 要嚟嘅， 好人嚟嘅呢个，你明白？呢个好人嚟噶，喂，中华民国做事嘅人嚟噶，系嘛？ 嗱，呢个吕秀莲咧喺美丽岛事件咧，佢系被判刑嘅。当时嗱，即系当时咧，佢系讲过句咩说话咧？佢话系嗱，第一报纸咁 call 嘅，把我衣服都脱光光。好啦，咁啊，哇！咁你報紙一 諗喎，而家你講呢啲 報紙一登就咪即係全國譁然啦！哇！屌，即係你偵辦一個美利島案件， 一個受刑人， 你即係竟然將呂秀蓮件衫除曬啊！咁後來就啲新聞記者梗係追落去啦。咁嗰個有冇前文後理先得㗎？原來係有嘅。佢話當時啲偵訊人員問題問到我好似把我個衣服脫光咁樣。哇！冚家產，你話屌你老 你啊！即係你未睇前，未即係 你可唔可以除雞扒妹啊？大佬講呢啲 係嘛？嗱，即係 喂呢段説話係咪講俾阿葉？即係葉劉係咪咁樣上咗？ 係咪 台灣啲偵辦人員啊？ 所以就 台湾侦探员咁有咁鬼重口味嘅真系。 嗱，我播呢段嘢咧，其实我就想问一问咧，即系香港有好多即系近来一啲社运人士咧，就都中意亲绿啦，系嘛？即系佢哋觉得即系民进党呢次赢咧，就即系好开心吓。 系民主嘅胜利。 系啦。咁我又想问一下咧，呢啲即系无啦啦亲绿嘅人咧，喂，你对吕秀莲呢段说话有咩感觉咧？第一，我哋系咪同意陳水扁系一個貪腐嘅總統？第二，佢呢個咁樣嘅徵訊嗰個過程有冇問題？第三，判刑系適當唔適當？如果呢啲問題大家都否定嘅話咧，咁呂秀蓮講係冇錯嘅。大家如果同意頭先我幾段嘢嗰三點係冇錯嘅話咧，喂，咁呢個呂秀蓮講嘢係有問題咯。 嗱， 又佢有問題不特止啊！佢仲要号召所有新当选嘅公职人员，喂，你而家真系胁迫政府，用呢一扎咁嘅新当选嘅人，呢、這个喂呢、這个唔系就唔系无党籍，呢个系吕秀莲系民进党嘅国之大佬嚟嘅，系咪？你讲一句咁嘅说话系好有分量， 中华民国嘅卸任副总统啊， 咁所以即系我都系 阿扁混咗咁耐啦。點解咁耐都唔會有咁大型嘅活動？點解偏偏就係大選之後咧，根本就食住要踩國民黨個勢咧，去做呢一回事？ 係啦，即係話咧，你國民黨弱到弱雞到咁咧，屌你！我呢鋪我唔加親，我唔攞曬所有個本錢同你賭一鋪咧，就勢係假嘅。 咁啊，當然喺而家台灣島裏邊咧，亦都即係有不少人咧，都認為阿扁呢個係冤獄嚟嘅。即係陳都係國民黨嫁禍佢 嘅。我用一個好簡單嘅諗法理解。如果是要嫁禍佢嘅阿扁嘅罪嘅話，如果法院是國民黨開嘅話，要屈你入去嘅話，阿扁有嗰時告佢幾條罪啊？如果係嘅話，就全部罪都係罪成啦，全部罪都判刑。但其實有啲罪佢阿扁就甩咗嘅喎。咁如果既然係咁嘅時候，如果嗰陣時係要砌佢生豬肉嘅話，咁就砌曬咁多條罪啦，就唔會有嘢俾你甩到啦。 即係扁家係俾國民黨迫害嘅。 嗱，其實咧，即係我咁講啦，即係民進黨又何必即係咁心急咧？十六個月之後，民進黨當選嘅機會咧就90%噶啦。到時你蔡英文，你咪特赦呢個陳水扁咯，係咪？你何必喺而家呢個時候？你咁樣搞法，你又即係令到深藍嘅更加團結，同埋你令到啲淺藍嘅或者中間搖擺嗰啲，喂佢喂屌你民進黨搞咩啊？喂大佬阿扁貪腐就係人都知嘅，即係你哋去咁樣去營救佢，要釋放佢嘅話，咁你至於個所謂民主 何地呢、嗯、是吧，即是你不要搞这套东西，是吧，即是因为其实由阿扁 day one 入獄的第一日，其实已经有人在搞紧的，即是说国民党迫害啊、又说他这个陈水扁在獄中呢又得到这个痴呆症啊， 但一直都不是闹得很大的嘛，一直都是少少小动作嘅啫， 因为而家弱鸡啊嘛，系咪？你即系趁你病攞你命啦！你国民党弱鸡，我唔仲唔煮死你咩？系咪？即系所以我觉得即系大家即系亲绿嘅朋友咧，即系都要睇睇，系咪？即系民主之可贵。 佢嗰个亲绿嗰个谂法咧，香港亲绿嗰啲嘅，佢完全系真系冇法治观念嘅。 佢哋投射嘛，因为咧佢喺香港得唔到，即系反对派得唔到嗰、那个反对派嗰个地位，咁、嗯、觉得台湾。即係大家個文化社會比較接近， 相近 啊，咁所以咧就投射覺得，哎哇，或者民進黨或者反對派可以一夜擊敗咗呢個國民黨，咁佢喺嗰度取得佢自己温暖、嗯。香港雖然冇，但係你要諗下，香港仲係一個極權個國家嘅統治之下嘅一個所謂香港，台灣係所有村里弄到冚唪唥一人一票。包括總統、立委、咩議員都是投票投出嚟嘅，係一個完全民主國家，所以你哋用一個咁樣嘅投射咧，就即係捉錯用神啦，我只可以咁講，係嘛？咁啊呢位阿扁嗱，即係就算阿扁放出嚟，你如果我哋相信法律啊，即係呢次馬英九屈服喺呢個民進黨嘅魔爪之下放咗你陳水扁，咁佢仲身上仲有兩條罪，仲審唔審咧？ 咩嗱？即系嗱，我覺得佢咁樣，即係今次阿呂秀蓮講咧，係呼應阿扁，因為因呢今次嘅大選，阿扁就寫咗封信出嚟嘅。 話佢出嚟之後唔會搞風搞雨啊嘛。 呢個此其一啦。咁佢亦都批評過阿馬英九咧，作為曾經做過司法部長，喺咁多年即係歷任總統，佢做總統兩任嘅總統期間咧。都作過不少的大赦， 嗯、 因為咧即係赦免即係呢個乜嘢咁，咁咧就是、彰顯呢個民主國家和平盛世底下咧一啲即係悔過嘅人咧係、嗯、應該要得到即係一啲嘅赦免赦罪嘅機會咁樣，咁好似譬如好特殊嘅日子，譬如話建國一百週年，阿扁期望佢特赦，結果都冇，即係馬英九冇做過任何嘅即係特赦，咁、嗯、所以咧佢作為批評， 即係馬英九做咗咁多，做咗咁多柒嘅嘢裏面咧，其實都有一啲做得幾啱嘅嘢，就係冇特赦， 就冇特赦過任何人嘅、啊，即係所有都冇做過特赦嘅咁樣，咁、嗯、所以咧佢就呼籲馬英九喺僅餘呢十六個月嘅任期裏面咧，應該要做翻啲好事啦，咁樣。咁所以呂秀蓮咪呼應咯，喂，你應該特赦阿扁啊，呢個各樣咁。你從呢個思維裏面咧，之前又話阿扁係啲係痴呆啊，有呢樣各樣咁。但最近嘅影片睇到阿扁唔 係 咁 嘅。如果你係本住 思維唔 係 咁， 如果你本住一個功德無量嘅心去要求馬總統去特赦呢啲犯人咧，咁、嗯、你就唔係個角色係。針對住個目標係陳水扁，喺個全國咁多監獄裏面所有嘅囚犯，並唔係陳水扁一個， 放曬佢， 係啊， 係咪一夜之間唔係放曬佢？ 咁你即係佢一方面咧就讚揚馬英九喺司法部長嘅任內咧。就改革個獄政，呢、 啊 這個咧就係、是、即係而家有目共睹，佢自己都同意都讚賞咗嘅，讚賞過嘅。 屌捧你一下，踩你一腳啫，屌你啲嘢我都識啦，係咪？ 當然係啦， 即係踢起個波先嚟西㗎嘛。 咁你仲有就係、是、即係嗱最近台灣嘅司法界亦都係有一啲震盪啊，因為收咗啲權貴嘅錢， 嗯 啊咁啊，結果個董事長就喺監獄裏邊咧就。履行佢 CEO 嘅職責，咁嘅結果就獄長就俾人拉咗啦，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嗱呢個陳水扁，即係陳水扁呢個犯罪嘅事實，就係不爭嘅事實嚟噶啦。 係。咪咯，個問題就我所以話你，即係你哋啲所謂即係支持綠營嗰啲人，你睇唔睇呢個事實先？ 上曬腦嗰啲人。 即係你，如果你哋覺得陳水扁一個貪腐總統，咁呂秀蓮講呢段説話，你哋又覺得點先？而家佢係動用咗成個民進黨嘅力量去脅迫呢個現任嘅總統， 去 破壞所謂嘅真係法治。如果講真一句，如果有一日阿扁真係放出嚟，我對中華民國嗰、那個。那個法治呢其實真 係 有 嗱，仲有咧就係仲係啊，仲有一個咧就係、是、呢、這個啊，即係大家都好敬愛嘅柯文哲啦，係咪啊？嗱、嗯，佢講過咩事咧？就話 即係陳水扁個監獄咧，就要個呢個位啊，留俾馬英九去坐嘅。 嗯， 喂，咁你呢、這 個咗監獄佢， 咁你呢句説話又代表咩咧？即係話你哋民進黨執政之後咧，我就算做都要做到馬英九咧係犯法嘅。 嗯， 喂，呢條友擔屎都唔偷食嘅，屌你！但係你做佢，喂，實做到噶。 嗯， 係嘛？即係等於佢喺選總統嘅時候。佢都要有個啲咩所謂公務公務廢案，係嘛？咪至嗰搞到鄭安國落台，佢個機要佢嘅另外一個秘書落台咯，係嘛？即係你哋要做一個人實做到，但個問題，你柯文哲講呢句説話嘅意思係咩先？係咪報復？ 即係帶住仇恨去做呢件事咯？你唔係帶住一個公正同埋公平嘅做，我哋唔係即係呢個唔係一個好嘅現象嚟㗎。你支持柯文哲嗰啲人，支持綠營嗰啲人，聽到呢句説話嘅時候，你覺得係乜嘢？ 即係今時今日，你哋仲即係嗱兩黨嘅競爭啊！即係講得好聽啲係競爭啦，講得唔好聽係鬥爭啦，係咪？咁一切選完之後就作罷㗎啦嘛，係咪？ 但係而家即係懷住仇恨之心嚟講啊嘛， 你懷住一個仇恨嘅心就係你要。將呢個仇恨啊延續到選舉之後，以至到當選之後，以至到登位之後，你都繼續搞落去。 喂，咁你細路， 咁你民進黨，喂，第時 你已經作我坐硬你啊！ 咁你即係第時你蔡英文當總統之後，咁你係咪即係成個國家所有國民黨嘅人都要受你嘅牽連咧？咁嗱，即 係呢個即係 其實咪就係正如阿我哋有個好友阿文仔講嗰句説話，佢哋嘅諗法、佢哋嘅思維同納粹黨係差唔多。 嗯。 所以咧，各位支持綠營嗰啲朋友咧，都自己諗諗啦，係咪？即係我就冇乜特別意見嘅，即係只不過即係攞呢啲題目出嚟等大家諗一諗，係咪？你哋支持反對黨懟冧國民黨，大家好高興，唔緊要，係咪？民主政治本來就有上有落嘅，係咪？咁但係呢啲咁嘅仇恨，如果擺落去嘅話，喂，咁就算當八年之後。國民黨有一個新星出嚟又當選之後，咁係咪又將你民進黨趕咗殺絕咧？係咪？咁呢啲無了期嘅仇恨係咪要繼續落去咧？咁就算國民黨馬英九當選之後，喂佢都冇將民進黨嘅人 一舉殲滅啦， 一舉殲滅啦， 全部拉曬佢坐監啦， 係嘛？所以 既然法院係國民黨開，我咪拉挑曬你咯。 係嘛？即係佢要做，佢要邏輯一啲罪名，唔乜嘢啫，實得噶嘛，係嘛？咁但係都即係國民黨都冇咁做。其實喺呢個兩黨政治之下，其實大家就要即係規規矩矩，係咪？即係你要攞個政績，去令到人民開心。譬如柯文哲咁，佢揾咗呢個宋楚瑜做呢個市政府嘅顧問啊。咁我覺得好啊，係嘛？即係因為柯文哲自己都禮賢下士，就今朝早咧十點鐘啊喺酒店咧就同呢、這個宋楚瑜見面，咁啊見咗八十分鐘，咁就宋楚瑜就梗係手狠啦，係嘛？即係佢已經揾到主旨啦嘛，係嘛？咁亦都跟即係呢個宋楚瑜過往嘅即係治理台灣省嘅經驗嘅行政嘅工作，咁亦都做得很好，係嘛？咁如果柯文哲喺聽從呢、這個宋楚瑜嘅一啲 治理方針， 係啦，咁都不失為一個好處，係咪？因為我哋都賺㗎，係咪？佢唔會因為宋楚瑜係新民黨親民黨，佢都係藍嘅，咁我劈埋一邊，佢唔敢用， 係 咪？咁佢都要用，係咪？咁呢啲嘢我哋都係讚賞嘅。咁但係如果你用一啲仇恨嘅出發點咧，就似乎就 唔係咁好啦， 唔係咁好啦。 即係我覺得嘅，佢最好收下把口。佢之前已經係俾人話咗好多次失言啊，講錯嘢啊咁㗎啦。即係所以我睇我嗰時喺度留意兩講真我即係如果我自己個人意見就真係兩個都選唔落手。 係咁啊正常嘅嗱，即係一個民主社會咧，通常都係咁嘅。喂，屌兩個都爛產，我都揀唔落，我總要揀一個噶嘛。喂，嗱台北市有七件嘅喎，有七個人出嚟選嘅，即係大家整嘅知道台面就係連勝文、柯文哲，喂仲有。五個，你哋忽略咗，有一個第三高票都萬幾票嘅喎，最渣嗰啲有千幾票嘅喎，係嘛？咁唔係冇得俾你揀嘅，咁但係。喂，兩黨政治就係其他啲黨仔基本上就冇乜機會㗎啦，咁呢個必然嘅。你等於美國共和民主咁，你其他嗰啲黨仔，喂，美國總統一選親，喂，唔係得兩個㗎，大佬，要好 Q 多個㗎，係嘛？喺香港咁 Q 戇居，又咩公平時間，就個個都要上嚟講翻三分鐘嘢，屌你邊度使嘅啫？喂，你最勁嗰兩件，我就俾你上嚟講三件咪三件，其他啲屌你名不經傳嗰啲叫行開啲啦，係嘛？ 阻住， 即係咁啫嘛。喂，你 airtime 幾撚貴先得㗎？ 屌你，你又想嚟講啊？冚家產，我有十個人俾你三十分，俾人三分鐘，咪三十分鐘半個聽你幾個人噏，然後再互隊，咁咪幾個鐘頭？ 我淨係想聽我最勁嗰兩個嘅發表政見啫嘛，呢啲其他我唔想聽啊嘛。 唔想關注咯。 即係兩，我想咪休息 一陣 先。 休息一陣啦，喂，咁我哋嗱播一隻歌咧，就等下 Sandy 介紹啦，因為呢只歌咩叫做花咁知嘅。 花其實咁，我諗大家都即係聽過周華健嘅《花心》啦。咁其實佢嘅原版咧就係一個籃球嘅即係作曲家作的一首歌，就是叫花的。咁其實呢位作曲家叫喜南昌德，咁其實佢亦都係今年咧沖繩粵之士嘅其中一個候選人嚟嘅。 哦，即係啱選完嘅啫喎。 係，不過咧佢就係好啊，即係票數最低嗰位。 主席落選人啦。 OK， 咁我哋去完首歌翻嚟，我哋再講究竟我哋想講乜嘢嚇。去完首歌翻嚟。